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钟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 Cathy。 雷楚年，我想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这个名字哈。就算当年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呢，也不见得人人都知道他是谁。这位呢，是一个抗震小英雄，可以说当年他是16岁，现在6年过去，22岁。最近呢，他的身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唏嘘的事情。原本呢，他在08年，也可以说他在全国知名度最高的时候呢，是作为英雄去到全国宣讲。但是呢，最近一个案子是惹上他了。根据这个成都商报的一个报道呢，他因为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公司印章的案子，可能会被判10年徒刑以上。真是想不到，这可以说是英雄犯法。两位了解这个事儿吗？有关系吗？ 之前我看到过这个，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光环啊，所谓的光环。因为当年其实我在地震，是去一线采访的， 08年的时候， 对，08年地震采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有很多英雄。说真的，那时候在那样一个场合下，很多人都在救人的一种状态。其实那时候有一些人可能被树立标杆，但有一些人可能是被淡忘了、淡化了。那其实他当年呢，的确是这个勇救了7名同学，而且呢，当时呢，他是已经自己逃脱了，他又跑回去啊，跑回这个教室里面，把这个7名学生救出来之后呢，在这一瞬间，他从那个树上啊滑下来啊。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在当年，我觉得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少见，有很多，但是他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哎，确实，当年他们一起，也不能说被册封吧，至少是被封为英雄、小英雄的这一批人有20几个。现在媒体也梳理说20多个金核在这个，你看到大家的命运确实有所不同哈。有一个志愿者，他叫做陈岩。他刚好也在去年，几乎是跟现在这个雷楚年相似的一个轨迹，都是因为诈骗罪遭到了社区的这个矫正。是吧 ？Cathy 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是觉得像就是你这个事情，雷楚年的事情，你如果不看他的这种抗震小英雄的身份，就是他的这种诈骗的手法，你会觉得其实屡见不鲜。这些年来， 他是一个挺平常的骗子，是吧？ 对，包括说我们经常见到就是冒充中央官员，然后到下面去怎么样骗吃骗喝啊，各种骗财的，这感觉好像每年都有特别多这样的新闻出来。而且我还看到是在昨天在湖南有一个案件开审，也是。这个人他也是冒充自己是中央官员，然后他这个庭审呢，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到了这个庭审的时候他还要打官腔，因为他装这个官员装习惯了所以到庭审的时候他每次说什么还不直接的说出来这个自己的答案或者是怎么样，还要仰天长叹，什么一言难尽啊之类的，就打官腔。而最后的总结陈词还要说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这样的说法就已经入戏太深走不出来了。 你看这个雷楚年哈，他也有跟你说的相似的这么一个特点。我就发现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表现很抢眼的是华西都市报，他们呢就几次跟雷楚年打交道，也是经历过他的这个庭审。庭审吧，记者就观察到说他说话的一个语气，他说也是让人很感慨，并且是讲到从前跟他交往的一个细节。他说几年前我们就采访过他，当时呢也是参加一个活动，相当于宣讲的这么一个事情。4年前带他去外地，当时呢别人都是住的普通的这些包间嘛，他自己说我要住这个豪华单人间，但组委会拒绝了，说大家都是宣讲团的成员，没有必要你搞特殊化。同事呢就劝他，就对那个记者同事就说你要好好的学习呀。他的回应什么吧，他说我是国家的人，你不必为我操心，国家怎么可能不管我呢？你看过了4年，国家以一种 非常让人无语的方式管了他。所以呢，他这次这个所谓落网的这个也很偶发哈。他13年的时候呢是被发现原来他是个骗子，因为之前答应过很多人，他说我这个是英雄，你看国家怎么可能不管我，国家怎么可能不卖我的面子呢，我有很多的这个人脉和关系。他就答应他的女朋友说，我可以帮你去完成你当空姐的梦想，还有说呢，我可以帮你的孩子上这个重点的中学，还有说呢，我可以搞定你们一帮人十几个人的驾驶执照。后来发现他每一项他都其实完成不了，但是这个谎牛已经吹出去了，你可能你必须得动用身上最多的这个能量把它达到，那中间肯定也要钱去打点，怎么办呢？只好谎越编越大，最后没法圆，他就逃跑了。逃到呢是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在深圳，也是很奇葩的。他把这个钱包，他说我的钱包被盗了，但是在追查他钱包的过程当中呢，哎，原来当年的抗震小英雄现在已经是被网上追逃人员，就在深圳被抓获了。当月的24号，是13年的10月份，他就因为这个诈骗罪被成都公安局，刑事拘留。到了7月底，检察院逮捕他。10月份就是以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公司印章罪遭到了起诉。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故事。 哦，我觉得雷楚年，他去用这样的方法来行骗，我是比较第一反应是觉得，哎，这些人，你说怎么可能相信他这样的一番话呢？我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你说啊，如果说什么托个人办个事儿，他说要这个当空姐的梦想，我觉得啊，你首先基本条件假如不符合的话，你怎么这也很难。再就是，再说在其实社会当中，你说如果是一个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行骗的方式，还能有。还有点可信度，就他那种感觉阅历还多一些。那你他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你觉得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人脉和权力呢？ 哎，你说到这个年纪的问题，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你比方说跟雷楚年这事儿同时爆出来的，就不是中国的，是西班牙有一个这个也是20岁的一个青年，他叫小尼古拉。他呢就是靠着他有很多跟各国政要的这种合影，然后呢也是行骗，结果也是在最近被揭发出来。你就会觉得，你如果看他们骗其他人的这个过程，就像刚才盛伟说的，你会觉得这些人怎么能就这么容易被骗了，因为他们几乎是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方式。 空手套白狼， 对，他们这个可能唯一的一个招牌或者说是杀手锏砝码，就是好像自己跟上面有一些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反映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愿意，就像刚才盛伟说的，要托关系找人。我们太习惯于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觉得只有托关系找人办事儿才能成功。你不得不说，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也就造就这些人用这些砝码去行骗的时候才会特别好用。 哎，我确实觉得哈，你说咱们生活里边也经常能够听到类似的故事，说你工作找好了吗？哎，我不担心， 我 爸说那儿有个人。你说我想去什么央视工作，哎，这个不担心，央视我那儿有人。这谁谁谁，那叔叔说他可以帮我弄好。你看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么一种行为方式，所以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行骗吧，你或许只能在中国，或者他就是完全的中国特色。他这个行骗手段，他一点都不出奇。但是问题是吧，现在你就看媒体的这个报道也很有意思啊。他当年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去全国宣讲，有一个宣讲团，那个宣讲团里面还有央视著名的主持人张泉灵什么的，去到各个省市都是被省领导接见啊。他们的这个车经过大马路的时候，都是警车开路的，两边的群众夹道欢迎。所以你想，他就是完全飘飘然，觉得自己是这个黄袍加身的感觉，甚至是他就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你看我跟什么人为伍，所以呢也能证明我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跟你们一般人就不太一样。但是呢他自己后来他的这个身边的人跟他接触哈，也会发现说他就是在这样一种可能是自我熏陶的过程当中， 自我催眠， 他就迷失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好像以前一个著名的电视人提醒央视的一个主持人说，你别以为你当主持人了你就不是人了，他就以为他到去到哪儿宣讲了，他也不是个正常人了。你就越来越发的自我强化的这么一个形象，慢慢的你就觉得我上了电视了，我去到哪儿了，这些虚 民，就真正是变成我手里的实权了。所以你看现在媒体报道说他原来的母校不是当年把他的这个照片是登在我们的这个宣传栏里面，说我们全校甚至我们全城的人都是以他为傲的，但现在出事了，打算这两天就把他拿下来。但是你也觉得这非常符合中国实情哈，你看哪个领导下马了，以前题词什么全部给他摸掉。但是你想，如果他在那个照片底下他不这么做的话，或者他换一行字，他再加一行字说这个人哪一年因为什么事情而遭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说不定是一个更大的警示呢。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摘照片的方式我不是很赞同。首先因为我觉得摘了照片你也会觉得其实呢那你会更加的这个在这个很多人面前就会展示这一面，让很多人知道这事儿了，而且呢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如果你说你不摘照片，你就把他的全部的真实情况来反映出来，那么刚才樊素说的说啊，那再加上一条，我觉得其实不用加，压根儿不用加。 嗯， 因为 这继续放那儿是吧？ 对，因为他本身他就有这样一个事实，他本来就曾经被评过这个抗日， 但是他都已经犯法了，是犯罪分子了，你怎么能还立在那儿当大家的模范？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好像有一个媒体也好，或者说公众也好，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对这个人我要么就是白的，要么就是黑的，就是我对他的评判我不能有一个历史的长远的给他一个客观的，就好像说我们要承认他当时这种英雄行为还是很值得赞扬的，这是肯定，这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他后来的这种行骗行为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要一分为二的看，不可能说因为他过去的这种英雄事迹就可以抹掉他后来这种诈骗行为的这个不合法性，也不能说因为他现在好像变成了阶下囚，我们就把他过去曾经做过的英雄事迹就完全否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人的时候，好像为什么都是成年人了，但是大家常常会选择一个非黑即白的方式。 哎，这是确实上也是一面镜子。你说每一个人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因为他发生了这个故事之后又发生了更多的故事哈，也是实实在在的反映着现在很多人们观念上面的一些陋习或者成见也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 Cathy。 雷楚年这个92年出生的，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并且在08年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这样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在今年的11月份又再度被全国所关注。但这一次呢，并不是因为他再次有了一个英雄事迹，而是呢，英雄犯法了，他涉嫌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公司印章案。那么11月3号呢，在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涉案金额呢是达到了46万元。其实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哈，很多人就进行所谓的反思，就是说是谁让他最后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路。我就发现很多媒体哈，也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一旦在不管是好事或者坏事吧，一定是会追溯你的童年，就是你从前经历过什么事情导致你现在这样一个做法。就说到吧，当年他的英雄事迹，说因为这个人的性格当中有这么一面，就是好出风头。说当年他的那个教室，他自己因为他可能这个地理位置原因就比较靠近门口，他当时地震这个突发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冲出来了，然后就发现吧，他还有几个同学没有出来，他又折回去救了几个同学下来。 然后有老师就说呢，因为他性格里边吧，他成绩也不是很好，是吧？但他平常呢就喜欢出风头，意思就让人有这么一个联想，说他当年救同学是为了出风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细节。我读完之后我有点不舒服，我说这是不是故意的？就说你要想到说这个人他当年做的事情，试图否认他当年做过的一些事情，就说他做的当年的那些都是有所图谋的。 现在就好像你有了一个答案，我现在从过去我要为我这个答案找合理性。 对，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你想想他当时是地震的环境，不是闹着玩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给他这样 的 一种推理，这种倒置的推理是很有问题的。 我觉得可怕不只是推理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发现啊，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并没有怎么上课了，而他呢还是因为这个称号所谓的保送了一个啊，那个 重点 高重点中 学，重 点中学。那之后呢，他并没有上课，他是去演讲了。那你说给他一个称号之后，让一个这么年纪轻轻的应该上课的一个学生没事全国演讲，就是其实这个细节很简单，就是他救了学生。那你说他演讲那么多次，势必会让他的整个的环境发生一种转变，他跟这个以往这些青少年他的这个教育环境成长环境都不一样的。你说现在怎么可能说现在就是怨他一个人？我觉得其实全社会很多人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你首先邀请他演讲那帮人，我觉得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在里面。 你当然说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习惯性或者说这件事情也确实是这样，除了他个人的一些问题以外，包括说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还是未成年人的一个身份嘛，当然这里面学校也好家长也好都是有责任。但是我看了很多报道，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好像出来说话的是他的一个体育老师， 是 对对对， 主要都是他在接受采访， 是不是别的老师都不愿意出来说呀。 再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父母是不是，我至今好像还没有看到过有任何的发生。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父母当然是有不可推卸的这种责任，包括说那个老师，我看到说他出去演讲的时候要需要一个监护人嘛，都是那个老师在出面做这个监护人的角色。所以在他这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父母的这种教育角色的一个缺失也是导致他今天悲剧的一个原因了。 我觉得哈，就是我们不能否认他当年在地震就是轰然来临的时候，你看到危险向你的同学和你自己逼近，就是你内心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么所谓深思远虑的一个谋划，他就是下意识的我这么一个动作我要去救人。可是你说他所谓是一种应急的状态，但之后你迎来了荣誉，这些你不是应急的，这些你可以说是有所取舍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谋划在里面的，就是所谓的一个马太效应，你越有名的就越有名，你越强的就越强，越弱的越弱，就是因为你当年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你可能说在道德方面在人性方面它是闪着巨大的光辉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远离之后，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事件本身它的关注度在下降，可是他自己的心态他并没有觉得我似乎已经光环是退掉了，反倒是因为外界你不断进来的这个奖励和这个激励之后呢，他就个人情绪就越来越膨胀，于是呢就觉得你们凭什么管我，是吧？他就反倒觉得我自己是不应该是受到什么样的管理和约束了。就是说你一旦是树立成为一个典型之后，你是有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你未成年的时候。 其实对你像说起这个光环，其实当时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光环所谓这种危险的，我不能说危险的光环啊，就是最起码这个光环的确有一定的危险性。那这个光环当时你给他的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当时发现，其实，在地震采访当中，有很多人他的媒体人吧，我其实我看到几个场景，我是非常不舒服的。当时我还跟他有点争执，为什么会争执呢？我就不说哪家媒体了。他去采访的时候，他会出现一种场景，就是从里面挖出来的人，他会说那个人都快奄奄一息了，有一点点气，他会说啊你怎么样，你有什么感受？我说这时候应该让他去那个医院啊，去救护车，他还在采访人家，就要拍那个画面，以及让他说一句话。那这样的话呢，他回来之后，这个记者就获得了某些称号吧，或称誉，有一个所谓的后来当制片人的一种砝码。 你就说媒体它也是不健康的。 对，媒体相当，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相当不健康，就是我看到那一瞬间，我当时我不是在那个媒体啊，我觉得就是我是作为另外一个媒体去的，但是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当时跟他争执了一下，我说就当时拉住他的胳膊就说，我说你这太过分了，没有人性啊。那其实你会发现在很多媒体在这种突发事件当中会出现一种场景，很多人愿意去， 为什么愿意去？因为在突发场景才可以有立功的机会，同时呢在这个所谓的媒体岗位上有升职升迁加薪的可能，所以这一切都造就了媒体人对于这种突发事件的这种敏感和兴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那你觉得这个现象它一定程度上是助推了像雷楚年这样的一些人物吗？ 没错，我觉得是有助推的可能。同时呢你看当年有很多人，一帮是褒的，一帮是贬的。褒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雷楚年这样的少年，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抗日教师啊、英雄啊什么的，救灾那些英雄啊，还有一波人，比如范跑跑这样的人，那你就会痛批。你这两方面，其实你在这种的大家 就是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评价的标准来评价他？就是我们的字典里面，可能你所谓的英雄、所谓的模范，你就必须得是完美的， 对， 是吧？你就不能有任何身上的瑕疵。我就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学校里面他也会推举一些所谓的什么十佳少年呀、就类似于这样的评选。我记得当时我们老师就找到一些同学成绩还不错的，说你们几个去写写材料吧。那我们就问老师说得有些什么方面的，你说要包装嘛，是吧？小的时候也有这个意识，说老师要写材料我们得怎么写。老师呢他就会教你说，你中间吧一定得先夸夸自己学习成绩很好，那最好还要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情况也没有那么好，然后最好呢再加一些你有一些乐于助人啊，就这方面的好的品质。可是小朋友就想，什么叫乐于助人？什么叫做就是你标准里的乐于助人？老师想了想，他说你身上有没有乐于助人我也不知道，那这样吧，咱们来编一个故事。他就编的就把你身上的就似乎你就是完美了，然后你就发现你身边的小伙伴如果他评上了这个所谓的十佳少年之后，他心里自己都会觉得我好像我都是完美了。完美过后呢，你要不然你就会觉得好像内心膨胀，要不然他就会成为一种枷锁，就说我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必须得表现出一个我是一个道德模范，我是一个标兵的这么一个称号。他自己就是久而久之呢，他的行为就会很怪异。就是你让你觉得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我就甚至觉得现在这个雷楚年哈，他也是有超乎他年龄的一种所谓的成熟。他深谙这种成年世界里面的这样一套逻辑，或者成功学你应该是必须遵循什么样的道路。你说谁教会他你要有关系，你要有人脉，你才可以达成这些东西。我说是不是因为他过早的涉入了这样一个圈子，所谓都是成功人士，都是名人，是不是这个圈子里面让他们成名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他现在的这一套呢？ 刚才樊素说了一个马太像，就是可能你越有名的就是以后这个名气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人们交往中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晕轮效应，就好像说最常见，你当我们看到衣着光鲜的人，我们会认为他应该是很有钱的， 对， 或者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好像看长得漂亮的人我们就会觉得他是可能也会有温柔啊，或者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美好品德，这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包括说我们其实刚才樊素说的那些小的时候这种评选什么十佳少年这些案例，你就会发现我们特别习惯和喜欢造神， 对， 而且造出来的这个神一定得是高大全的，就是他如果是一个道德楷模，他就得是工作也得特别强， 对， 事业也得特别好，就各方面都得非常好。就今年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有一个全国道德模范，那他是因为背起身患尿毒症的母亲去上学，他这个人叫刘婷，但是他呢他长期受这种，他自己其实一直是想要当一个女生，所以他最后决定是接受变性手术。你会觉得这是人家他作为一个个人的一个个体的正常的选择，但是很多的人就拿他说，你曾经是一个道德模范，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这 好像是我是一个道德模范，我就不可以去追寻我自己认同的我自己的一个性别，难道不可以吗？所以就是 你不能破坏你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形象。 对，就这个神你不可以走下神坛，你有一步都不可以。 这感觉好像一旦有这个风标之后，他整个这个人啊就在一个框架之内啊，那个 对 来进行。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少年成名。你看咱们现在又是信奉的这种一夜之间你获得巨大的名声或者一夜暴富这种，可是往往在于你看现在一些社会新闻，为什么这个什么林妙可啊就这么被人攻击吧。你看他也是六岁的时候你就在那唱国歌，是吧？六岁的时候你就有这么一个说造假的事件，你长大了很多的记者采访他，就发现他的这个思维啊，他的这个表态啊，他也不是官腔，他就是大人。 但是你觉得吧，这么小的小孩子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所以这些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奇怪。但是你说中国他又似乎他一直就是一个有的一个道德饥渴症的这么一个国家、你就希望你越缺什么你就越想补什么，所以你发现到处都在树什么模范，一旦树了模范之后呢，就会去全国宣讲。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例子啊，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我看到媒体也在梳理说当年20多个这个小英雄现在今昔的状态的对比、你就发现嘛，有的人他就非常低调，媒体去怎么翻也翻不到他现在有没有一些更加出人头地啊，或者说像这种反转式颠覆式的一些戏剧性，没有。可能更多数的人他就是平凡人的生活、 我觉得 这是最正常的， 这是对的， 这是最正常的、你像我记得有一个可乐男孩是吧，当时他出来之后摆了就算之后说你最想喝什么、还是怎么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喝罐可乐， 我想喝罐可乐 他现在真的在可乐公司呢，可乐工作，在四川专门做这种消费者投诉方面的这个工作。 但其实可乐公司应该也还是在想要继续 利用他身上的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姑娘呢叫邓青青还是叫什么，当时也是发现的时候发现她还在这个废墟里边拿着手电筒、在那儿读书呢，就说这女孩太好学了，求知欲太强了。 她其实说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故事的话，他其实说的是当时就是看书他就觉得会不害怕了、但是我们就倾向性的认为他是爱读书和爱学习。 哎，但是现在很唏嘘啊，人家已经不读书了，他发现想考艺术，就想报美术学院、就发现我自己的这个 专业课也不行， 数学成绩也不行，他最后呢哪儿都没念，退学了、人家现在帮人家在这个卖衣服呢打工、说我梦想已经不是上学了、我觉得我不适合上学，我的梦想就是给我们家人造一幢大房子。你看这个人生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啊。 好像当时我们就给他扣上了一个爱学习的帽子，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毕竟还小，就算是他那个时候是真的很爱学习，他后来发生一些转变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觉得好像他的命运怎么样唏嘘啊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就雷楚年这个事情他一旦爆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反观又媒体又挖出来这事儿了，又让我们重新反思这事儿。你说其实对于他来说他的这个未来的人生会怎么走，你说他不可能像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去平静的生活了就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说我觉得真的是还这么年轻，22岁的一个年纪，那如果说判刑或怎么样，他未来其实都会扣上一个帽子吧。 而且当然了，如果真的是10年刑期的话，那他出来也就32岁，他以后的人生还非常漫长，也说不定他以后就来个大翻身。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一生当中一定只是现在的这么一个模样哈，未来的路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呢，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这么喜欢去塑造一些模范，这么喜欢造神，但是被造出来的神，被塑造出来的模范，他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遇到一些麻烦事儿？围绕着他自己身边的一些故事，是不是也会有些中国特色的荒诞？那么紧接着呢，我想连线一位基层的这个宣传人员，他呢，也不能说是帮助造了一个神了，至少呢这个全国道德模范，可能如果大家习惯于看央视的新闻呀，或者看春节晚会，会有这么印象。在江西有一位龚全真老人，他呢是被评为了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家庭、全国38红旗手，基本上是拿遍所有的女性或者一个党员可以在中国拿到的最高的荣誉，而且呢是在去年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也是上了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韩磊有一首歌叫做《老阿姨》，就是专门根据他的这个故事写作演唱的。那等一下呢，我们连线的这位嘉宾哈，他就在这几年之间，相当于是跟踪全程关于龚全真老人他的这个事迹怎么被北京发现，又怎么样被媒体继续的发扬，在全国进行宣讲。他就2年过程当中也是发现很多很奇特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在一般的主流媒体上不太能够见到的故事哈。我们三 D 坏新闻先休息片刻，回来听听他讲述道德模范背后的故事。 Ready?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 Cathy。 好，紧接着我们来听一位基层的宣传工作人员跟我们讲述全国道德模范背后的故事。段先生你好。 樊素你好。 可能大家一个好奇点首先就在于他是因为什么而评上了道德模范。 他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因为他现在今年已经92岁了。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倾其所有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弱小贫困者，这是最被大家所感动的认可的这一点，也因为这一点他就成为了全国道德模范。当然他其中成为道德模范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丈夫是一位开国将军，当年从将军的位置上是实实不是退休的位置啊，他是在将军实实在在的那个实职位置上写辞职信回家当农民。他然后呢，他因为夫妻嘛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就传承了，就是说可能也叫把那个丈夫的一些习惯，包括他自己的一些优良的品德，在这几十年之间他一直在发扬着，就是说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这是他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原因。他这个人也比较低调，以前呢都是在我们地方做一些活动，然后在地方的那个知名度啊，群众的那种威信度啊很高，但是呢因为他本人比较低调嘛，后面是因为去年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啊，他写了一篇稿子以后被中央领导人就发现了，觉得他是一个应该让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标杆吧，然后就在全国就进行做了一些宣传报道，后面呢就被推选为参加全国一个道德模范的一个评选，最后入选了。在北京的时候就受到了总书记的接见，总书记对他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评价，可能大家通过电视媒体啊都看到了。 那他在成为全国道德模范之后哈，你所在的地方以及他功劳本人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变化？ 有，就是说原先大家都知道这位老人，但是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些事例，然后地方上呢就把他的一些事例呢进行了一些整理，对外进行一个宣传。老人本身呢他对这个事情看得很淡，因为他92岁高龄了，我们说他有两个特点，就是他对他的人生啊看得很透彻，对一个事情看得很透彻。第二呢，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什么是自己喜欢干的，什么是自己愿意干的。他对这个名利的东西看得很淡，但是很其他的人在他成名以后呢，怎么讲就有个人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吧。当然其中一个是因为他的那个他是一个劳模，一个道德模范，我们向他学习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标杆。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们讲句很比较好玩的几个故事吧，也说明他的那种影响力。在他那个成为全国道德模范被总书记接见以后，有很多人来找他，有什么呢？当然有学习的人，有跟他参观的人，跟他了解事迹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做广告的，希望利用他的那种声望嘛，去做一些产品的广告。有，没找到那个，没找到女朋友的，跑到这里来说那个功劳，你认识的人比较多，你又是老师、老校长，你的学生也特别多，人脉关系广，你帮我介绍个女朋友。还有呢，比如说有些自己的矛盾没解决，就是说我们讲一些问题啊，可能生活上的问题啊，工作上的问题没解决，他说你被总书记接见了，你被省委书记接见了，你帮我来协调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能亲自协调呢，你给我写个条子。我们就跟他做一些解释工作嘛，他说没关系，他说他被总书记接见了，他写个条子，我们去拿这个条子去找我们的那地方上的领导，他一定会帮他解决。就是形形色色的那种人吧，就是都来找他。 那功劳，尤其是我好奇功劳，就接到这种帮忙想帮忙递条子的哈，他怎么反应呢？他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还是就是会帮他去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解释的， 就是你们去帮他解释，他自己不出面解释。 功劳自己也会说，也会跟他做一些解释，但是呢，因为 你也了解，有些人是从外地跑过来的，特别是一些上访的问题啊， 嗯， 他就是有一种那种持之以恒的那种力量，就是 钉子户，上访钉子户 是吧？条子， 嗯， 就是弄得人家老人嘛，已经92岁了，就是不停的跟他解释工作，也没有的时候没用嘛，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一些解释，让他就是说要稳定一下，比如说做些沟通，告诉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走，什么程序，还是会我们做一个劝导的工作嘛，经过一番的工作，大多数还是能，基本上还是能做通工作的。后面我们因为找的人特别多，92岁的老人也不禁这么折腾。后面我们就甚至我们地方上呢，就在他们家门前呢，就设了个小岗亭。就是有的人去他家的时候，稍微要，因为有的人的确他赖在他家里啊，他不走。 嗯， 就把人家的那个生活整个东西全部影响了，又不是人家能力所能解决的。作为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他人家也存在一种困惑， 嗯， 为什么呢？你是一个道德模范，但是有的事情不是你能力所及的， 嗯， 但是你不去解决，不去答应呢，别人又说你摆架子，是不是？你有这份荣誉了，你对我们就瞧不起了，对我们老百姓的有些困难，你不是说你是去帮助弱贫困吗？那我就是有问题啊，我就是一个弱小者，那你就要全心来帮助我，但是的确他不是他能解决的。所以说我们后面在这大家就设置了这么个小岗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吧，做一个劝导，该到政府的或者该到其他部门解决的会做一个劝导，该给就是老人借鉴的会去借鉴。 那段先生，你们在一开始塑造这一位道德模范的时候，有想过后面会产生的这些问题吗？再一个，你刚才有说这功劳本人已经90岁了，他可能对一些名利啊或者这些看得很淡薄，但是他的子女呢，或者说他周围的亲人呢，难道没有一个想要利用他的这个 所谓的特权，或者 去做一些有一些特权的活动吗？ 因为我感觉他们家的那个家风蛮好的，因为包括他那个功劳的丈夫也是不当将军当农民，所以说他的孩子呢还是继承了他们家的一些特点，包括他的几个子女啊，都是有的在家里做农民，有的就是普通的一些职工，就没有连个我们讲的没连个副科级，就是最基层的干部都没有，家风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感触到就是在推出。当时我们树立这个，就是说把那功劳就是推向全国的时候呢，我们没想到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做广告的呀，比如说那个找女朋友的，的确没有出现。但是我们也发现还有一些人呢，会利用功劳搭功劳的车，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比如说做广告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希望写些功劳的一些材料啊，一些文章啊去发表呀，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是他们家属呢也。提出来过，就是说很多那些资料呢，他们是不认可的。他觉得你们拔高了我的妈妈，拔高了我的爸爸，我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包括功劳也是这样认可的。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不用写得我那么风花雪月，写得我那么一文壮举。他说我就是说我有一点能力，我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也是我应该做的。就是觉得为什么向功劳学习？的确有很多人跟他们啊还是有差距。 嗯，就是我还一个好奇哈，刚才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潜藏着一个前提，就是他自己会认为他身上有一种特权吗？或者说他行使过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身份所带来一些便利吗？你觉得？ 他说他没有，他说我没干什么，你们就把我提高了。 就是省里的领导或者县里的领导会看在功劳的面子，比如说。当地哈有一些负面的报道，因为有功劳的存在，所以呢大家可以网开一面，或者因为看着他的这个面子，有些事情我就让你更方便的通过，就类似于这种有吗？ 这种呢可能我们了解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功劳这个牌子，可能大家去办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去打个比方去见一些领导，可能说我是功劳家乡来的，原先比如说我们去北京，可能你莲花知道哪个地方的呀，然后你说一下我是功劳家乡来的，可能我觉得会行一些，至少在那个认可度上会有一定的作用。 嗯，那你刚才也说到说有一些材料里面可能他的子女也都是不是特别认可的，那他这些你客观的评价，你觉得这些材料是否有把他 拔高的 嫌疑？对，拔高以及过度的去极端化的一些 怎么个拔法？ 对，包括你刚才说好像我们听这整个故事导致功劳生活的一个改变的是人民日报的这个记者的这个文章嘛，那他那篇文章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 他那篇文章还是比较客观的一种陈述的。然后其他的那些作品呢，因为他就成为全国道德模范，有很多过去写文艺作品的，以文艺的手法去表现这个故事，因为他为了突出这个人嘛，他就会设置一些矛盾冲突，功劳是不认可的。他认为我就是，比如说别人有困难，我去资助点钱，我去每天去看望一下他，我就给他一些米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跟普通的生活一样，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又或者一种心理的冲突。他说没有，他不认可那种通过心理冲突，通过艺术手法去表现他那种客观的事实，他不认可，他们家属也不认为，他说这不是我的妈妈，你们这样写，我们不认可。但是因为有很多的这种传播手段嘛，不在家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其实他们也觉得，这样反而有害于别人去客观的认识一个道德模范，客观的去认识功劳。 那龚老现在目前他有没有一种态度上一种变化？他希望说所谓的您刚才说那个立个岗亭啊，他现在有没有说就是不要再去来把我说成这个模范， 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 他想有没有想转变成平凡人的生活呢？ 其实龚老他从开始他就不愿意别人去采访他，报道他的一些事。他不愿意，包括那些领导来看他。他也是说，我就是做了一些很普通的事情。他说你们这样给我这些荣誉，我觉得受之以愧，但我没做什么。他每次都是这样做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通过他我们看到了，其实通过功劳我们看到了其他人或者有更多的想法。 好，非常谢谢今天段先生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你，再见。 不用见，再见。 好，这个非常信息量丰富吧，也反映事情，带给我们很多的细节哈。可以跟刚才这个雷同学的这么一个事迹比较的话，你就发现他有一些共同点，但是也有一些重大的区别。我们最后一部分再来回应一下。好，刚才听了这位基层的宣传干部跟我们讲述了龚全真老人神话背后的故事哈，你发现他跟雷楚年故事当中呢有一些的相同点。相同点不是说他们自己的轨迹，而是说他们折射出身边的人的轨迹。一个呢还是迷信所谓的关系，所谓的特权，另外一个就是完人相信神话，他英雄人物模范一定是没有缺点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非常大的区别，一个是清醒的，你可以说龚老人是吧，他看尽了人生，他知道你们这些人在打什么算盘， 但是这个太难得， 也知道我自己内心想要追求什么，而且我已经90多岁了，我也不图那些了。一个呢他刚刚还没成年，可以说呢他才踏入社会不久，甚至说他不应该这么过早的踏入社会，他的内心呢是极其膨胀的，而且很容易就是被这些所谓外在的虚名，外在的这个虚荣所冲昏了头脑，又加上身边似乎没有人管得了他，缺乏一种监督和教育，你就慢慢的误入歧途了。 其实在这里面你可以发现啊，就是你说把他们树成楷模这一光环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已经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就在想，这个所谓的光环，什么是英雄的问题？你看啊，很多美国大片就经常会这个树立所谓的英雄主义那种状态，比如蜘蛛侠什么的。但是蜘蛛侠他也有生活中的一面，他也有那只能说他一瞬间 困惑的一面， 对，他有困惑的一面。他一瞬间呢，他是一种说展现这种英雄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反倒是说这个，就把这整个人生这一块都包装成一大块，说他是英雄，那我觉得其实他有横截面的一部分是英雄。 而且对，而且我们你看，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看过的这些，包括说什么各种最美系列以及各种道德劳模系列，你会发现它里面这个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常去采用的一些有几个固定的方式，一个是牺牲生命，比方说什么带病要坚持上班啊，带病。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的这些到底是正能量新闻 还是父女？ 是，然后自我摧残，还要抛弃亲情，一般都有，有没有？就是自己的孩子放在那儿不管，然后要去管别人家的 孩子， 就这些常见的，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把一个人变得这么极端？因为我以前接触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劳模，他是去电视台去采访他，但他人家本来是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呢，可能就直接去上班去了。但是这个媒体为了塑造他的这种又要兼顾家庭，然后要怎么一定要把让他3点钟起床，然后什么把孩子的饭准备好，然后把老公的衣服准备好，这各种，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呈现他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的？ 他就是要泯灭你的个性，是吧？我需要你符合我的标准。 嗯，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刚才这个功劳的故事里面有说到，说有一些文艺作品去把它拔高，什么文艺作品也就罢了。可是我们要说的是 新闻作品， 对，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政治发现了新闻，而不是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被报道出来。 对， 就 它是满足你某种宣传方面的需要。 对，你不得不说，每次当有灾难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国家级别的媒体，他一定要去找这些 典型 人物、 典型事件。 这些记者，当记者带着这样的目的去找新闻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了偏颇了，就已经是有一个偏颇的存在了。 其实这时候挺无奈的，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啊， 要给他们叫叫冤。 对呀，因为他本身也很无奈。你说这时候我找什么呢？因为本身电视这个广播，它媒体就应该是找一些点来去反映这样一个大的一面积。但是他如果真的都去找那种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那其实不是重要不是特别重要的人，那其实 你看这中间就有一个观念的差异，什么叫做重要？这个就是一个你可以去做文章的标准嘛。我记得当时那个陈芒是教育他的底下的弟子的时候，也是遇到你说的困惑，说我看他们的事儿都太普通太平常了，根本不够上我们央视的水准。他甚至说我看到地方台那些让他们在那摆拍做什么样的姿势造型给他们编故事，说我这个没法拍，我知道那个是假的。陈芒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造假的过程拍下来呢？他那个也是真实，而且那个真实他可能力度和深度就比你想要按照你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模子去找故事要更加的有力的多。哎，这个当时是一个冲击，我觉得这当然有人说那是当年的央视，可能你还能这么干，现在我就是你要模式化的生产出符合我自己宣传需要的东西。 你其实媒体特别是国家级的媒体，它承担的应该是有一种公共信息服务的职能，但是我们国家的更多的承担的是一个宣传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宣传的功能。所以可是媒体的资源是有限的，当有地震发生的时候，你有大量的板块大量的时间要给到这些典型模范人物的时候，你其实也就侵蚀了另外的一些可能报道更重要新闻或者是更加的负面但是应该展现出来的一些消息的空间。 其实我在很多时候在想，你如果说不报的话，还不会让我这种三观发生一种大的变化。一会儿是让我说觉得这个人太牛了，一会儿是觉得哎，这人其实很一般。那其实我们在想，你说英雄，我觉得这个咱不说英雄这个词儿，咱就说其实你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应该看他的成就。这个成就啊，跟他你说他救了7个人他算成就吗？我觉得他对社会并没有大的推动作用，只是他的一种应激的反应，或者他坚持了一种亲情的一种照顾自己的母亲，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在很多时候应该把成就啊和他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分开了来去。 我看的也不见得是成就，因为我觉得成就你也看跟谁比。可能我看这种东西，我看的是他的品质他的性格或者说他的技能。就是有些你看咱们现在做节目经常说你要有给我带来干货，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受到褒奖，我会说你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这反映你当中的一些品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你一旦是用道德这个东西来衡量的话，它是个虚的，而且说它这个尺子是可以浮动的。道德我觉得你是不太靠得住的，其实有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在中国咱们看新闻会不会培养出咱们大陆的读者的这样一种心态，就会说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我会非常的警惕，就是我自己会加入我的判断，我会分辨说他是这么个写的写法，他这个文风有哪些东西可能是我可以去相信的，有些东西我要存疑，或者我就直接说他可能是假的，我就会对他的报道的目的起了这个怀疑。你反倒是摧毁了我对于一切一些真善美 美东西的这么一个信仰。就包括你树这么多道德模范，如果我本身出于对这种道德模范本身你这种宣传方式的反感的话，可能我本身对他们这个事迹我都不想加以去关注。可是你如果用一种客观的平时的方式来讲述的话，我可能会深深的被他们身上这种品质所打动，就好比功劳的这样一个事迹是吧。如果你去看他的日记的话，你就发现他身上确实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稀缺的一种东西，我们是值得，是应该去向人家学习的。 就是造神已经是大家也已经会分辨了。再一个可能我们就是说我们去更多的评判行为，而不要把英雄这个词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说英雄行为我们会更能接受。 更多我们应该进行的是事实评判而不是价值评判。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里话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